致儿童健康会产生严重的影响。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但是大部分时间云层不厚，紫外线还会达到强的级别，中午前后外出应注意遮阳防晒。另外今天下午西部地区云层增厚，可能有分散性雷阵雨，等到夜间降雨会扩散到全市范围，请注意防雨防雷。并且本市目前还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应避免到山区游玩。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2度。预计从今天夜间开始的未来2-3天，本市将转为多降雨的天气，所以呢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目前的最新情况。那么目前呢，京新高速的建亭桥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区，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京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以上路段进京方向车流量大。京通快速远通桥西侧的东向西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开高速进京方向14公里处大兴桥发生交通事故，正在处理中，请注意行车安全。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探寻中国古动物馆的奥秘。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在这个象征爱情的节日里，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也要在博物馆里寻找关于爱情的蛛丝马迹，所以今天的三道互动问题都和爱情有关，快来和我们一起到中国古动物馆去看一看。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科学史上最早记载的恐龙是被一对志趣相投的夫妇发现的，先发现恐龙化石的是妻子还是丈夫呢？ A 妻子， B 丈夫。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出得很有意思哈，世界科学史上最早记载的恐龙是被一对志趣相投的夫妇发现的，那么先发现恐龙化石的是妻子还是丈夫呢？来您猜一猜，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古动物馆提供的门票2张，朋友们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最新的消息。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初7，俗称七夕节，传说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日子，所以这一天又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2006年，七夕节被中国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我们国家，古人是怎样过七夕的？各地的七夕传统习俗又有哪些呢？ 七夕又被称作乞巧节，所谓乞巧就是姑娘们向织女讨教做针线活计的巧妙技法。所以在古时候，女子会把蜘蛛放在小盒子里，第二天看蜘蛛结出的网，网丝越细，蛛网越圆，便预示讨巧来的技艺会越巧，反之则为笨拙。除此之外，七夕这一天还有女子在月光下拜织女，读书人拜魁星，求考试成功的习俗。至于七夕节的饮食方面，各地不尽相同，一般呢都称为吃巧食，其中多饺子、面条、油果子、馄饨等是这个节日的食物。有很多民间的糕点铺喜欢制作一些织女人形象的酥糖，俗称巧人巧酥。说了这么多七夕节的民俗，其实咱们不仅能听还能体验。下面呢，我们就请出北京民俗博物馆信息中心的主任朱毅，为您说说他们这儿有哪些精彩的七夕活动。 今年这个七夕节呢，我们北京民俗博物馆是第三年举办这个我们的节日七夕节系列文化活动。在现场呢，我们除了恢复古时拜织女的这个场景，还同时呢开放了我们的月老殿，殿内呢准备了红绳供游客佩戴。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七夕节啊，在古代又称为乞巧节、七巧节，最重要的一个民俗活动呢就是乞巧。妇女们呢会在七夕的当晚呢进行各种的比拼呢，或者这种赛巧的这种环节。我们在现场呢也是为游客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亲身的体验项目，比如说穿针引线、摆乞巧图、投针验巧、心灵手巧这四个环节，让游客们可以体验一回七夕最传统的这些文化内涵。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邀请了比如剪纸、编织、毛猴、斗素等多位民间艺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展示各种手工艺及制作，并现场指导观众可以亲身操作和体验。在七月七日呢，妇女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染指甲。我们现场呢也是准备了很具有古典色彩的这种凤仙花染指甲的环节，是用凤仙花现场呢把它捣烂，然后用它的这个带有颜色的这个枝叶来进行指甲的染色。通过这些环节呢，我们博物馆呢希望梳理这些尊重七夕本身的这些文化的基因，来找回七夕的那个最本初的这些文化内涵。服务市民的同时呢，也是希望能够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呢能够更好的得以发展和传承。 在牛郎织女美丽传说的背景下，今天也别忘了抬头看看闪烁在银河两侧的牛郎和织女星。北京古观象台的王玉民博士提醒大家，七夕节这一天太阳落山之后，举头而望可以看到头顶有一颗特别亮的星，这就是织女星。东南方向跨过银河有一颗稍暗的星，那就是牛郎星。除了牛郎织女之外，整个八月自西向东横跨天际都会同时出现四大行星，它们是金星、木星、火星和土星。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来，接下来我们关注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刘开渠是中国美术馆第一任馆长，也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现代雕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本次展览精选展出刘开渠最具代表性的60多件雕塑原作和相关的珍贵历史文献，分为四个单元呈现。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展品就是刘开渠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创作的大型浮雕《胜利渡长江》《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的人像定型原模，这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他的风格延续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传统，又融合了西洋的写实手法。这个展览将持续到8月21号。超级对撞北京时代美术馆十周年特展正在举行，这是一场艺术和科学的盛宴。时代美术馆这次引入了国际数字艺术领域十位名家的作品来办展，十件作品模拟出宇宙大爆炸以来的高能量粒子对撞，展陈奇幻，视觉刺激，展览持续到10月14号，票价是100元起。发现北京大型系列摄影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地下展厅举行，展览从7万幅照片中精选了180幅，定格了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中的许多美景。15号开展第一天，观众就已经排起了长龙。雪后长城、望京夜景、民俗的热闹场面，身边的美看了会觉得 在这座城市生活更暖心。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前两天我们关注了全球宜居城市排行榜，最近又有一项全球的大都市监测报告引人关注。被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日前发布了2018全球大都市监测报告。值得关注的是，早在2012年中国上榜的城市只有48个，而在今年发布的报告中，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03，超过了北美和西欧的总和。其中成都的表现尤为亮眼，以人均 GDP 增长率 7.2% 和就业增长率 5.9% 的成绩，仅次于爱尔兰都柏林和美国圣何塞，排名全球第3。在上榜的中国城市中，成都是排名第1的。滑雪必须要等到冬天吗？奥地利蒂罗尔地区有一片滑雪场夏天也开放，让人可以在雪场上避暑。这片雪场位于后图克斯冰川上，海拔超过3200米，一年四季都可以滑雪。那专家就建议游客呢，最好选择上午滑雪，可以一直滑到下午1点左右，因为之后烈日会让雪变得太软，不适合滑行。附近还有一个名为冰宫的冰川洞穴，里面有冰川湖泊、15米高的洞室、7米长的冰锥，还有冰河、冰瀑布、冰柱等形态各异的冰雪景象。垃圾危害环境，泰国政府就计划禁止进口电子垃圾和塑料垃圾，以免国家沦为世界垃圾箱。据报道，泰国将禁止进口最多411种电子垃圾，具体的实施时间要等待政府发布新的规定。另外，泰国政府今后2年将禁止进口所有的塑料垃圾。据介绍，泰国境内出现大量来自美国、欧盟、日本和新加坡等地的废弃电子产品，其中不少含有铅、镉等可能危害环境的物质。这些垃圾中多数为非法入境，而泰国政府的人员先前说，泰国向海洋排放的垃圾量位居世界前列。缺乏睡眠可能不仅会影响健康，还会影响社交生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缺觉时人们观看陌生人走进自己的视频，大脑神经网络中的活跃区域和接收到潜在威胁时被激活的区域一样，而鼓励社交互动的神经回路则被关闭，抑制了社交意愿。研究人员说，睡眠越少，社交互动的意愿越低，而后其他人会察觉到你的排斥，进一步会加深缺觉带来的社交孤立影响，而会形成恶性循环。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如果您想用一趟旅行来营造浪漫，可以关注首趟北京到承德塞罕坝方向的京津冀旅游班列，今天从北京站始发了。这第一趟以塞罕坝为目的地的班列全程运行4天时间，期间游客在塞罕坝可以深入享受太阳湖、七星湖、泰丰湖等风景秀丽的景区，举办特色篝火晚会，亲身体验塞罕坝的美景。同时，装饰一新的旅游班列还配备2节多功能车厢，设置有书吧、茶吧、酒吧，提供 KTV、 茶艺展示、歌舞表演等服务，让旅客在列车上享受到高品质的旅游体验。中国铁道旅行社还将继续定期开行北京到张家口方向的草原冰雪冬奥游、北京到邯郸、石家庄、保定等方向的历史文化体验游，以及北京到衡水、沧州等方向的休闲度假欢乐游等多条京津冀旅游班列。再来关注京城的演出舞台，立秋已过，北京即将迎来最美的季节，但在这之前还要忍受一下最后的高温天儿。这个时候清凉宜人的演出自然最受关注。芭蕾舞剧《冰上天鹅湖》今天晚上7点半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这部由英国冰上芭蕾舞团带来的作品，汇集了26位冰上冠军，也是唯一获得剧院类大奖的冰上芭蕾作品，让优美的芭蕾有了更为流畅的呈现，被认为是冰上演出的标杆。本轮演出持续到8月19号。家有小宝宝的朋友请注意，今天起到26号，由联合国儿童与青少年戏剧协会推荐的婴儿全感官创意装置

探寻中国古动物馆的奥秘。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在这个象征爱情的节日里，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也要在博物馆里寻找关于爱情的蛛丝马迹，所以今天的三道互动问题都和爱情有关，快来和我们一起到中国古动物馆去看一看。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科学史上最早记载的恐龙是被一对志趣相投的夫妇发现的，先发现恐龙化石的是妻子还是丈夫呢？ A 妻子， B 丈夫。 我们的编辑特别用心哈，在七夕节竟然能找到这个古动物馆里跟爱情有关的这个话题，连我们的嘉宾都很吃惊啊，葛主任。来，我们先请朋友们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古动物馆提供的门票两张，大家一起动动脑筋吧。 这里的四大名旦不会唱念作打，却爱琢磨切磋。 象牙雕刻、 雕梯、 锦蟾、玉雕，就所谓四大名旦，皇家艺术里头最顶尖的工艺技术。 这里的满座高朋不是近水楼台，却有天外来客。 对天文来讲，唯一的一个例外呢，就是陨石来自小行星啊，或来自其他的天体，在运动过程当中跟我们地球相遇。 这里的时间从不争分夺秒，只顾流连忘返。 这个碑呢是创建碑，自景泰四年风雨起时。 这里的风格没有千篇一律，都爱别出心裁。 在苗族的山寨里，一听见这个银铃响，就知道头戴花冠的女孩子要出来了。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来到了周五，又是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的时间了。在北京呢，想看动物有动物园，野生动物园，想看动物化石，比如说像恐龙化石啊，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自然博物馆。那如果您是一个对科普对动物都感兴趣的人，却只能想到刚才这些地方的话，那就太遗憾了。其实在北京有全国第一家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系统普及古动物相关知识的博物馆，它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古动物博物馆，它就是中国古动物馆。为什么说这里的化石堪称博物馆里的侏罗纪世界？在这儿真的能看到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吗？今天我们就要带您一起走进中国古动物馆，探寻古动物的奥秘。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中国古动物馆社教部主任葛旭。葛主任您好。 啊，您好主持人。 嗯，还有中国古动物馆的讲解员孔明志，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那么刚才呢说了北京关于动物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博物馆其实真是不少哈，有好几座， 对， 挺专业的。那么二位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中国古动物馆跟其他我们刚才说到这些博物馆相比，咱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咱们是一座什么样的博物馆？ 我们中国古动物馆呢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创建的，是一家以古生物为载体的系统普及古生物学、古生态学、古人类学及演化知识的这么一家国家级的自然专题的博物馆。我们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拥有这个古脊椎所，中科院古脊椎所的这样一个强大的科研的这个团队来支撑我们的这个科普的这个展览。 咱们这儿有很多科学家哈。 对，我们有100多人的科学家。 哇。 博物馆的这个每个展区的这些布展呢都是由这个该领域的最权威的专家亲自的指导。每年呢我们都有定期呢都有一些特展，将我们最新的国内和国外的最新的古生物的这个研究的成果呢传播给公众，这也是我们最大的特点之一。 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举行的是什么特展呢？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就是史前部落这么一个多媒体的互动的一个体验展区啊。这样的。 那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古动物馆在哪儿吧。其实离动物园和天文馆都挺近的是吧？ 是的，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优势吧，我们的一个交通便利。中国古动物馆是紧邻北京天文馆，我们跟北京动物园是隔街相望。 隔街相望是吧？咱们古动物馆是多大的一个展馆呢？ 我们的展厅面积的话大概在2000平。我们有两个馆，分成了四个展厅。 两个馆，哪两个馆？ 两个馆分别是树华古人类馆和古脊椎动物馆。 古脊椎动物馆我们能够一个是动物，一个是人，是吧？ 是的，一个是主要是展出的是从鱼到高等的哺乳动物的一个展区， 所以叫古脊椎动物馆。 对。 另外一个馆呢？ 另外一个主要展出我们人类的化石了。 为什么叫树华古人类馆？这个名字好， 这个 不太常见哈。 是因为当时这个馆是由香港的一个枫树扶桑基金会捐建的。 哦，是这样的，我还以为又是什么新的物种呢。 不是。 咱们是有两个馆，几个展厅呢？ 四个展厅。分别是古鱼展厅和古两栖展厅。然后还有古爬行和古鸟动物、古鸟类展厅。三楼还有一个古哺乳动物展厅。还有一个古人类展厅。 一般咱们这儿平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展览常设的？ 常设的展览就主要是从鱼到人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主题展览。包含了脊椎动物的各大类群。 这是常设的这个展览， 常设的展览。 那么现在就是还会有一些临展之类的，临展就是刚才葛主任说到的吗？ 是这样的。 对，我们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还做了很多的，就是一些临展，像有游龙归来、会飞的恐龙的展、昔日巨兽，还有史前遗孤、洞悉毕节，这样一大堆的这些特展。都在东厅举办。 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刚才您说的 史前部落多媒体的互动体验展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通过一个全新的多媒体的技术，打造一个真实的恐龙世界，让小朋友们更直观的去认识这些史前的这些动物。 咱们这馆里头有多少件展品啊？ 我们现在馆内有7000多件展品，是从700多件展品是从我们研究所20多万件展品中精挑细选出来的， 有20多万件、啊。 对，我 们 研究所 啊，对，研究所有20多万。 那么通过二位的介绍呢，我们对于中国古动物馆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这里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如果大家上网查一查，可能还会知道这里有称为活化石鱼的这个拉蒂鳗鱼，它又有什么特别之处？稍后我们请二位跟大家来接着聊。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7，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受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但是扩散条件不会明显下降，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都很好，大部分时间都适宜交通出行。不过今天下午本市西部地区有可能率先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并且在今天夜间会逐渐形成全市范围的降雨，请注意防雨防雷和交通安全。另外本市目前还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请避免到山区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那么预计从今天夜间开始的未来2-3天，本市都会是有比较多的降雨天，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来看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接近了丽泽桥。京承高速京承主收费站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北五环上清桥的东向西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奥林西桥。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城方向持续车多，其中远通桥西的东向西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 探寻中国古动物馆的奥秘。在英国南部的苏克塞斯郡，有一个叫做刘易斯的小地方。180年前，这里曾住着一名叫曼特尔的乡村医生。这位曼特尔先生对大自然充满了好奇心，特别喜爱收集和研究化石。在丈夫的熏陶下，曼特尔夫人也成了一位自然之友和化石采集高手。1882年3月的一天，这位医生夫人在一条正在修建的公路上发现了一些样子奇特的动物牙齿化石，尺寸是他前所未见的大。随后不久，曼特尔先生也在附近找到了许多这样的牙齿化石以及相关的骨骼化石，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来自什么动物。2年后，曼特尔先生偶然结识了一位在伦敦皇家学院博物馆工作的博物学家，此人认为这些化石属于一种与鬣蜥同类但是已经灭绝了的古爬行动物。后来随着发现的化石越来越多，人们知道了这种动物实际上是种类繁多的恐龙家族的一员，它的中文名称被译为禽龙。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科学史上最早记载的恐龙禽龙是被曼特尔夫人所发现的。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以下哪种特征会成为恐龙吸引异性的方式呢？A. 牙齿 B. 尾巴 C. 羽毛。 原来是妻子最先发现了恐龙啊。哎，我看大家应该是也都是查了查哈，全都答对了。基本上我看像这个范啊、踏雪寻梅啊、香蕉老师啊、田耕啊、云儿啊、宁香勇往直前、 月双飞，独善兼容，还有哎呀明飞金啊，小飞侠呀，CC 啊，青花大碗等等等等，很多朋友答对的特别的多哈。我们刚才就点了一些我们老朋友的名字，这样我们请葛主任先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送他两张门票好吧。 嗯，好的。我们因为我们馆呢通过就是可以乘坐地铁四号线就可以直接到达我们馆， 嗯， 所以我就选四吧。 选四，嗯，四号线哪一站能到？ 动物园这一站。 哦，就在动物园这一站，是吧？ 对，然后我们要坐公交车的话也可以像362啊、360啊、534啊、27路啊，嗯，等等都能到我们馆。 哦，哎，真的可以一日游哈，动物园、天文馆、古动物馆玩不过来吧。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嘛，我们叫天地生一系列的这个博物馆一天全部逛完，天地生。 爸爸妈妈要累坏了，带小朋友们。好，第四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我们的编辑正在数着。那么第二道题，以下哪种特征会成为恐龙吸引异性的方式？牙齿、羽毛还是尾巴？ A 是牙齿， B 是尾巴， C 是羽毛，也是跟这个爱情有关的。来，大家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中国古动物馆提供的门票两张，大家加油吧。那么第一道题，第四位答对的朋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香蕉老师，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周五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带您一起走进中国古动物馆，探寻古动物的奥秘。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国古动物馆社教部主任葛旭以及讲解员孔明志。那么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博物馆有范儿逛系列节目有一道必答题，嗯，每一位来做客的博物馆都会被我们要求一定要跟大家说说这一个，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而且要跟大家说说它的故事哈。今天二位给我们带来咱们这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又是什么，有的博物馆是一件，有的是几件哈。 嗯，那么我们今天带来的呢，就是我们1939年出土的云南，在云南陆丰发现的第一具最完整的这个恐龙的这个骨架。许氏陆丰龙。 许氏陆丰龙哈。 对。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龙，许氏陆丰龙发现的一个过程。 啊，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嘛。那许氏陆丰龙是1939年出土云南陆丰，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中国还在进行抗日战争， 嗯， 所以说我们的科学家是过了一种颠沛流离的生活，在进行这个古生物的研究，也是孜孜不倦啊。 嗯， 1939年的云南陆丰发现，那到了1941年的这条恐龙才运到了重庆， 嗯， 在重庆的北碚博物馆进行了第一次庄稼展出，所以说这条恐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挖掘研究庄稼的第一条恐龙。 嗯， 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们国家的邮政总局发行过一套古生物的纪念邮票， 嗯， 一共有三枚，那其中一枚呢就是陆丰龙的骨架和复原图， 嗯， 所以说这条恐龙也成为全世界第一条上邮票的恐龙。 哦，它为什么是被命名为许氏陆丰龙呢？ 啊，这个就有一个典故了，因为当时它的命名人是我们所的老所长杨中建先生。 嗯， 杨老当时在德国， 不叫杨氏陆丰龙 啊，是这样，杨老当时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留学，他留学回来以后研究的恐龙。 嗯， 杨老呢为了纪念自己在留学时期的德国导师啊， 哦， 啊，为了纪念他的导师，所以把这个许氏这个种名献给他的导师许奈教授了。 哦，他的导师是许，其实也是这个翻译的名字是吧？ 对，也是翻译的名字。 哦，所以叫许氏陆丰龙。 对对对，陆丰是它的出土地嘛，在云南省陆丰县。 哦，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恐龙家族里头算是非常珍贵的，叫中国第一龙是吧？ 对对对，非常早的一条恐龙。 哦，能够到现在为止保存着这么好，其实也真的是蛮不容易的哈。 对，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发现首具化石骨架最完整的恐龙，可以这样说，从头到尾巴都是真化石啊，非常非常完整。 哦，是真化石。 真化石。 这许氏陆丰龙有多大呢？咱们现在就是研究还原它的这个大小 啊。它的个子不是很大，个子大概它的高度是2米多，然后长度大概是5米，是一种早期 的 小型恐龙。像恐龙，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可能都知道，我们恐龙有大的有几十米的，所以像这个几米的就不算是大了。 算中型的。 对，算中型，可能得算小型的吧。 哦哦，这样子、啊。 算小型的恐龙。 哦，嗯、 对，电影那个《无问东西》。 无问西东 啊，无问西东、啊、里头就有一个专门介绍这个许氏陆丰龙的一个片段 啊、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一看 哦。好，这个许氏陆丰龙算是在咱们哪个展厅里头？ 在我们的古爬展厅，就是古爬型动物和古鸟类展厅。 这个应该是在很显眼的位置进去的。 在我们的一个恐龙走廊，第一条恐龙就是我们的许氏陆丰龙，我们的镇馆之宝。 哦，咱们有一个恐龙走廊 啊，是的，我们一条恐龙走廊里面展出的都是我们中国的恐龙。 哦，这个走廊里有多少条恐龙、啊？ 走廊里面大概我数数应该是五条恐龙。 五条恐龙 啊，五条恐龙。 因为恐龙个儿大，所以这个走廊还挺长， 对对， 是吧？ 是。 哎，其实说到咱们这里的这个中国第一龙许氏陆丰龙是咱们的这个镇馆之宝哈。其实咱们这里还有非常有名的一条恐龙的这个化石，亚洲最大的马门溪龙，是吧？ 是的，我们有一个展出的马门溪龙， 嗯， 全名呢应该叫河川马门溪龙，因为马门溪龙来说是目前我们国内发现属种最多的恐龙， 嗯， 至今至少应该发现了至少有七个种的马门溪龙， 嗯， 啊，我们都知道恐龙的命名啊，它是分种名和属名的， 嗯， 所以马门溪它是一个属名，那我们博物馆展的是河川马门溪龙，在四川省河川县发现的，那现在是应该是重庆市河川区， 嗯， 在河川发现的，全长呢是22米。脖子就有9米长，所以说马门溪龙是我们整个恐龙家族中脖子比例最长的一条恐龙。 它就是复原起来能有多大呢？这条马门溪龙？ 复原起来它的体长大概在22米，体重估算的话，应该达到3到40吨。 哇，这么大呀！ 是的。 哦，哎，其实那个今年夏天的时候，这个《侏罗纪世界二》上映。这个恐龙又火了一把，当年《侏罗纪世界》这个一上映的时候就已经火了哈。我就特别想知道，就是在那部电影里头，它会演到好多好多的恐龙哈。那么咱们这个中国古动物博物馆会有多少恐龙，多少就是种类的这个恐龙呢？ 这个我们也自己数过，我们博物馆因为还是受到面积的限制，能够对外展出的只有10多条恐龙。 嗯， 其实我们所里面，我们研究所收藏的应该有更多的标本。 嗯， 但是只是受限，我们展览面积太小。 嗯， 所以展出的大概有10条恐龙。 最早的是什么？最早就是第一条发现。 就是陆丰龙。 陆丰龙那个是也第一条发现，它也是最早的吗？ 可以这样说，因为其实严格来说， 嗯， 最早的是在黑龙江发现的，但是只有陆丰龙是我们时代比较早，而且是完全由中国人发掘研究的第一条恐龙。 哦，所以说这个就是被命名为中国第一龙。 对，中国第一龙。 哦， 然后我们展的还有其他的恐龙，像可能去过我们博物馆都知道，我们还有来自加拿大博物馆赠送给我们中国的霸王龙。 嗯， 还有， 哦，那个大哈。 对，那个大概在12米左右。 嗯， 还有我们中国新疆的丹脊龙。 嗯， 四川的沱江龙。 嗯， 包括我们一个鸭嘴龙类的一个巴克龙。 嗯， 还有四鸟龙。 嗯， 鹦鹉嘴龙，展出了很多中国的恐龙。 那听您这么一说，这些能够找到恐龙的地方在祖国的四面八方啊，也不仅限于某一个地方，是吗？ 原则上来说，我们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发现恐龙化石 啊。 像我们中国有几个恐龙大省，像四川、山东、新疆、内蒙古，都是发现恐龙化石非常多的省份。 啊，所以这个恐龙应该是咱们这个博物馆的一大特点。而刚才葛主任也说，咱们现在博物馆正在做的暑期的这样的一个特展，也是跟恐龙有关，是吧？ 嗯，对。这个特展也是跟恐龙有关的， 嗯， 它更多的是一个娱乐性质的一个这么一个展览 啊，不是这个就是小朋友能够进去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展览，是吧？ 对对，娱乐互动的这么一个展览 啊。在博物馆里，应该恐龙是比较受小朋友欢迎的，是吧？ 对，这个博物馆里小朋友们一进来就看，哇，好大的恐龙， 都很惊讶哈。 对， 那么说完了这个恐龙，咱们再说一下，咱们这里还有一个镇馆之宝是一条鱼。其实之前我也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哈，咱们这里是有一条来自非洲的著名的这个活化石，叫拉蒂鳗鱼，是吧？ 对，拉蒂鳗鱼，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条鱼，它是被这个应该是咱们也算是镇馆之宝之一吧？ 对对，镇馆之宝之一 啊。 嗯， 是1938年的时候，博物馆的一个从业人员就是拉蒂麦小姐，在偶尔在南非的一个渔港发现一条特别奇怪的鱼，然后于是她画出草图给那个史密斯教授，史密斯教授当时是在度假的正在度假，所以他看到这个草图以后，他说他就非常惊讶，说啊，这个鱼四亿多年前就没有了，怎么又忽然出现了呢？ 他怎么就没了呢？那 就认为再也没有看到它，所以就认为它灭绝了。 哦，那鱼跟现在鱼不一样是吗？ 对，它有八个鳍。 哦，有八个鳍。 对，它来到我们馆也是一个非常就是神奇的事情，就是当时我们与科摩罗政府要建交，于是呢我们所的老所长也是非常著名的女科学家张明曼先生，专门就跟外交部去就说这个科摩罗政府的科摩罗有一个特别好的鱼，就是拉蒂麦鱼，于是我们就是外交部给科摩罗政府赠送了一套手扶拖拉机，于是这条神奇的鱼就来到我们馆。 哦，哎，它这个神奇之处在哪里呢？ 这个其实说到鱼啊，大家都很熟悉啊，很多人都吃过鱼，但是大家可能没有见过长了胳膊和腿的鱼。像我们这条鱼呢，我就被科学家戏称是长了胳膊和腿，因为它的鱼鳍啊跟我们的四肢非常相似。不仅有肉，里面有骨头。所以说这种鱼的发现，科学家他是说，这种动物的发现为脊椎动物有水道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剖学证据啊，所以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条鱼。那它的体型也非常大。而这种鱼呢，它吃的东西很奇怪，它是一种生活在深海的鱼。大概深海200到400米。它吃什么很多人很好奇，它吃的是乌贼之类的东西。它可以捕食乌贼。 它这鱼是吃肉的，等于是 它吃肉的。 哦，那这个鱼后来就灭绝了。 这个鱼刚才我们葛老师也说了，这个鱼以前呢我们认为是灭绝了。直到38年呢，拉蒂麦小姐再一次发现，证明这个鱼经过几年的演化依然生活在地上，还没有灭绝。生活在， 哦，发现的，我以为是发现它的这个只是骨架而已。 不是，发现的是现生的肉体标本。 活体。 就是渔民捕捞到的一条这样的。 渔民捕捞到的，在南非的这个港口捕捞到的这条鱼。 那现在还有吗？ 有啊。 也还存活着呢。 对，现在目前世界上发现了200多条。拉蒂麦鱼，对，我们国内有5到6条的这个拉蒂麦鱼， 活的， 肉体标本， 肉体 是个体死亡了， 对， 这样， 大家有兴趣可以到像我们中国古董馆展出的就有很好的一条拉蒂麦鱼， 对，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这个拉蒂麦鱼， 就是在咱们这里， 对，骄傲一点说在我们中国古董馆， 哦，真棒，那在。那就在非洲吗？在非洲它还是有活的， 还是有活体的，还是有活体的，生活在 200多种 马达加斯加海域，印度洋海域，还有少量的生存。 这个是就是 非常棒的一个展品， 非常棒的一个展品。好，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您好好思考一下。 探寻中国古动物馆的奥秘。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在这个象征爱情的节日里，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也要在博物馆里寻找关于爱情的蛛丝马迹。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以下哪种特征会成为恐龙吸引异性的方式呢？ A. 牙齿， B. 尾巴， C. 羽毛。 那么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古动物馆提供的门票2张。今天我们周五的博物馆有范儿逛，要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古动物馆，探寻古动物的奥秘。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古动物馆社教部的主任葛旭以及讲解员孔明志。二位刚才跟我们讲到了这个咱们馆里的一些这个镇馆之宝，非常的有意思。首先是咱们的这个中华第一龙，这个许氏的陆丰龙是吧？ 许氏陆丰龙， 许氏陆 丰龙，中国第一龙 是。然后还有这个马门溪龙也是很珍贵。然后还刚才说到这个这条鱼哈， 我们的拉蒂麦鱼。 拉蒂麦鱼，说到这个鱼呢，有朋友们就有疑问了。网友泡沫蜂糖说，想问一下专家，咱们人是从鱼进化来的吗？ 这个其实这是一个关于分类的哲学问题了。如果 哲学问题， 对，如果单从演化的角度看的话，我们和鱼其实是一个共同的类群，我们都属于叫脊索动物门，这是一个动物的分类。我们是以界门纲目科来分类。 因为在大约在五亿多年前的时候，脊椎动物刚出现是一些早期的没有下巴的无颌类啊、我们把它们叫鱼形动物。这个时候可能说我们人和鱼是共同的祖先，一种早期的脊椎动物。但是再往下提到大猩猩的话，像我们人类这个类群，我们跟有很多人说我们是由什么猴子啊猩猩演化来的，其实这些动物都是现在还存在的一些物种， 是 那它只是从演化在不同的时间上来证明我们这个丈量物种之间的起源的这个关系。像我们跟鱼可能时代更早，大概在五亿年前，而像我们人类猩猩猴子，我们的时间大概只是在几百万年的时间一个丈量。所以说我们既可以说我们是从鱼演化来的，那如果近一点的话也可以说从一种古猿演化过来的。 对，咱们可能学到的课本上学到更多是我们是从这个古猿或者猩猩。 对对，很多小朋友说我们是由猴子演化过来的。 对，说通俗一点就是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吧哈。所以说其实就是说我看到，因为刚才二位也介绍，咱们是中国古动物馆是分古脊椎动物和人类两个馆，就实际上更近的是这个脊椎类的这个动物哈。 对， 那为什么这个脊椎这个东西对动物来说这么重要呢？ 脊椎其实严格来说我们都是叫脊椎动物。那脊椎动物其实是一个在分类上它是一个亚门的级别。其实我们是属于叫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那其实我们现在聊处到最多的也还是我们这个脊椎动物这个类群啊。我们地球上生活的大概有150多万种动物。但是这里面我们脊椎动物只有6.6万种，是很少的一个类群。但是就是这很少的一个类群占据了整个地球的一个生态空间。那些像我们知道苍蝇啊蚊子啊，都是很小的，躲在这个我们这个脊椎动物的一个统治之下的。那脊椎其实出现之后呢，使这个我们本身的体内有了一个内骨骼的支撑。使它呢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更好了，更加坚强了。所以说脊椎出现之后，使这个动物呢迅速成长为地球的一个主宰生物。所以说脊椎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 脊椎的出现是非常重要的哈。 非常重要的。 那咱们这里呢，这个叫做中国古动物馆，咱们这里馆里头就是现在展出的最早的这个是什么动物呢？ 时代最早的应该是由我们西北大学树德刚院士发现的海口鱼。就是最早的脊椎动物，时间大概是在5.3亿年前的一个时代。它属于就是一种无颌类啊，我们说颌就是下巴嘛，它就是没有下巴的一种早期的鱼形动物。但是已经有了脊椎。 下巴那个颌，颌字旁一个那个 一个叶子 。 对对对。 那实际上咱们中国古动物馆实际上就是展出的最早的，还是要按这个脊，就 是还是按这个类群来分的 啊。 也就是我们博物馆的整个展览的主线是一个演化史。所以第一个展区我们展的是澄江生物群，就包含了最早的脊椎动物海口鱼。然后 这个海口鱼是在哪里发现的？ 在云南的茂天山。 尽管说是海口，是跟海南的那个海口是不一样的， 是跟海南那个，要不我听着就有点晕 啊！您都以为从海南发现的，是在云南， 云南哈、 对，它是一个小镇叫海口镇、所以它命名为了海口鱼， 所以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跟海南没有关系 哦。这是这个第一个，然后您把这个脉络跟我们大概说一下。 对，我们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叫澄江生物群。整个展馆您进去以后呢，然后第二个展区就是按照鱼类的演化。 对不起，我再问一下，第一个叫什么群？ 澄江生物群。 澄江生物群是怎么讲？ 它澄江生物群是个地名，是在云南茂天山发现的，它有个江是澄江。是一个地名也是。发现了一个大的生物群，所以叫澄江生物群。 那个生物群对我们人类有什么意义呢？ 发现了最早的脊椎动物。 这样。 在澄江生物群发现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始，因为脊椎的出现嘛，之后就是出现以后呢，开始演化。我们的第二个展区就是有颌类展区了，叫盾皮鱼。 就有下巴的。 对，有下巴的鱼出现了。然后之后呢？ 盾皮鱼 ，因为他们这个鱼很奇怪，他们的头部和前半部有很厚的一个骨板，就像古代士兵用的盾牌一样。所以把这个类就叫盾皮鱼类。 这个是在哪儿发现的？ 这个其实就比较多了，像我们中国发现的有月氏江鱿鱼，是在大概在也是在云南可能发现的。云南曲靖吧，应该是。然后下面呢，就是有颌类出现之后，它开始分化。我们也是按照分化的类群分成了软骨鱼和硬骨鱼展区。 软骨 鱼，像我们说的鲨鱼 啊， 就是属于软骨鱼类，所以我们有个展柜展的就是软骨鱼展区的一个化石。 鲨鱼是软骨。 鲨鱼是软骨鱼的。 那么大个软骨。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样吃的鱼都是有鱼刺的，它是硬骨的，鲨鱼是软骨的、 哦、 啊，它的骨头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 哦、 所以这种软骨鱼它很难形成化石。 嗯， 啊，化石应该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为什么软骨就不容易形成呢？ 因为软骨这种组织它很容易腐烂，一般形成化石的部分是身体最坚硬的，比如说骨头啊、牙齿啊、 嗯、 最坚硬的部位才比较容易保存的化石。 嗯， 像软骨动物死亡以后它很快就会腐烂掉、 嗯、 除非它的埋藏环境非常非常好，就特地埋藏环境、 哦、 才可能保存下来。 哦，真长知识。 对，所以鲨鱼保存下来的都是牙齿。 哦，原来是这样。来，您继续往下讲 啊。那软骨鱼展区啊，逛完了以后呢，我们接着往前走的话，就到了我们拉蒂鳗鱼了。 嗯、 啊，我们一个很大的鱼缸展出了我们中国珍藏的这个肉体标本拉蒂鳗鱼。 对，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 啊、刚才提到过了、嗯，很大的一条鱼，大家看到也是还是非常震惊，因为它保存的真的是非常完整。 嗯， 那这个信号的 这鱼不大吧？ 也不小，这条鱼的长度大概在 1.3 米长。 哎呦，那也是算不小的。 重量大概达到65公斤，就130斤，可能跟一个成人的体重差不多。 哇、 哦，也还是很大的一条鱼。 嗯， 对。那这条鱼逛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往前走，就是它又是一个分化了，到了早期四足动物了。 四足 就有四条腿的动物了。 哦、 啊，其实也就是说，拉丁鳗鱼呢，向我们证明了脊椎动物是有水道路的演化过程。 嗯， 所以四足动物呢，就是脊椎动物有水登上陆地之后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其实叫我们可以叫广义两栖类，就是我们属于青蛙这个类群。 哦， 登上陆地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两栖动物的一个展区。 嗯， 那再往后走的话，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热河生物群，也是我们中国非常出名的一个生物群。 嗯， 因为它坐落在原热河省的范围内啊，包括现在河北、辽宁、内蒙古， 嗯， 啊，三个省的交界处。 这里又发现了什么呢？ 这里发现的化石就更多了，发现了比如说中华龙鸟，就认为最早长羽毛的恐龙 啊， 还发现了第一朵开花植物叫辽宁古果、 嗯， 还发现很多新的物种。其实，在热河生物群发现更多就是带羽毛的恐龙。 嗯， 啊，因为之前我们都说恐龙灭绝了嘛，但是这个带羽毛的恐龙化石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新的证据，证实了恐龙跟鸟的关系。 嗯， 所以现在一个很公认的观点认为恐龙并没有灭绝， 变成鸟了。 啊，对，变成鸟了。 哇， 所以也是一个很颠覆性的一个认知啊，我们鸟是怎么来的呢？啊，恐龙进化过来的。 哦， 对。然后整个其实我们一层展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龙池， 嗯， 啊，因为我们馆还是受限面积啊，那些庞大的恐龙只能从一层开始展出、 嗯、 但是按照分类来说他们应该在我们的古爬展厅。 哦，但是这个恐龙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博物馆可能去过，我们不管都知道一进门我们有个很大的恐龙池，我们那些重要的恐龙都在龙池里面。 哦， 啊，所以是我们的一个恐龙池。 哦，集中的能看一下哈。 对，因为它在一层，应该说比一层还要凹进去一些，因为为了展览嘛、 哦、 当时这个面积很小， 嗯， 所以在第一层呢往下挖了一些， 拓展了一下 了 下面地下的面积哈。 对对对对对 啊，因为恐龙个儿大，所以挖下来你在上面也能看 的。对对对，是这样的，因为太大了，我们馆也是实在放不下。 哦，这是您刚才说的， 这是的古鱼形展厅， 古鱼形 动物。 哦， 然后再往后看到，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古爬行动物和古鸟类展厅了。 嗯， 那这上面其实展出的主要是爬行动物和鸟类的化石。 嗯， 然后这里面就有我们的一个恐龙走廊，在古爬行动物展厅、 嗯、 啊，我们中国的陆丰龙， 嗯， 包括我们说的巴克龙啊，都在我们的古爬行动物展厅。 嗯，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古哺乳动物展厅啊，展出的也很重要的标本，比如说黄河象。 嗯， 啊，我们可能很多家长一些大朋友都听过，因为很早以前 这也是咱们的镇馆之宝之一吧， 啊、对，这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本。 一会儿我们会说到哈。 对， 嗯，您接着说这几个。 对，三楼的话就是我们一个哺乳动物展厅了、 哦， 然后是按照演化的分类展出了有食肉动物展区， 嗯， 有蹄类动物展区，还有什么像蝙蝠这种翼手类动物的展区， 嗯， 还有我们脊椎动物或者说我们哺乳动物里面演化最成功的一个类群叫啮齿类展区，就是老鼠这个类群。 哦， 啊，是整个一个哺乳动物展区。 嗯嗯。然后咱们还有一个很吸引人的是古人类与旧石器展厅，是吧？ 哎，对，我们还有一个古人类展厅，因为其实人觉得自己可能跟其他动物不太一样，所以在研究的时候专门把人类分开了，作为了一个古人类展厅。 嗯， 那古人类展厅呢，通过人类的化石展出了人类的一个演化关系啊，从最早600万年前从非洲啊演化开始，整个一直到现代人。

非常好，大部分时间是适宜交通出行的。不过今天下午本市的西部地区有可能率先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并且会在今天夜间逐渐形成全市范围的降雨，请注意防雨防雷和交通安全。另外，本市目前还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中，应避免到山区活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2度。那么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从今天夜间开始的未来2-3天，本市将转为多降雨的天儿，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4，来看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受阜成门桥出口车多影响，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机场二高速平房桥西的东向西有两侧的剐蹭事故，导致了后车的拥堵。 探寻中国古动物馆的奥秘。面对潜在的配偶会发生的事情，不外乎两种，要么是雄性赶走较弱的对手独占家人，要么是雌性翻牌挑选最善表演的雄性作为配偶。达尔文把这样的过程称作性选择，在动物演化中它充当着重要的驱动力。而在求偶这件事上，能称得上大师二字的非鸟类莫属。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一些恐龙也有着异常华丽的头部装备，包括角、头饰、头冠等等，加上许多恐龙都有羽毛，又与鸟类有亲缘关系，所以有东西干嘛不显摆？我们有理由相信，肉食性兽脚类恐龙的性展示行为很有可能丰富多彩。像霸王龙和异特龙这样的肉食性恐龙总被当作冷血的杀手，但它们也许是浪漫的情人。这样的推测也有证据支持，曾有科学家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发现了一场恐龙爱情盛典可能的发生地。他们在几片大型区域中发现了肉食性恐龙的踪迹，那里有数十个浴缸那么大的巢的遗迹。许多现代鸟类都会通过挖假巢的方式向雌性示好。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C， 恐龙羽毛除了保温还能吸引异性或求偶。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和他的妻子生过多少个孩子呢？ A 一个， B 三个，C 十个。 好，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也已经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道题，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应该是这个羽毛哈。这道题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有打牙齿的，有打尾巴的，还挺有意思。这个好，我们答对的朋友非常的多哈。这样，我们是请这个龚明志，明志来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 好，那个这个幸运听众的话，我选60号。 60号， 对，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博物馆刚出了一本新书，叫《听化石的故事》， 哦， 里面是精选了我们博物馆60件展品啊，做一个详细的讲述，所以我选60号这个。 您这个推广做的非常的及时。好，我们来请编辑数数第60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我们刚才说了，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和他妻子生过多少个孩子？一个、三个还是10个孩子？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欢迎您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中国古动物馆提供的门票2张。好，我们的第二道题第60位答对的朋友是顺其自然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编辑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还有刚才这个秦瑟瑟在这问我说，恐龙是用条说的吗？为什么不是吃呢？啊，抱歉，可能是我的口误，我刚才说了一条恐龙，活的是一条，可能更用一只是不是更确切一些哈？ 这个其实没有太严格的界定，一般的只条是我们对一个动物的一个分类嘛。 啊， 你像我们说人的话，就说一个人 啊， 对。 啊， 像动物的话就说一条恐龙，一只鸟，这个都可以的， 也都可以哈， 都可以的。 啊，好吧，谢谢您给我们的解释。好了，大家加油，再来答我们最后一道题吧。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博物馆有范儿逛邀请到了中国古动物馆社教部主任葛旭和讲解员孔明志，带我们一起到中国古动物馆来探寻古动物的奥秘。说到这个动物啊，网友阿超说了，我看过好多恐龙主题的电影，最近的巨齿鲨也是古生物为背景的。我们的节目还也对这个电影做过介绍哈、啊，介绍过很多的这个鲨鱼。他说想问一下专家，像电影这种通过科技手段再造恐龙这样的古生物有没有可能性？或者说还有没有古生物生活在深海底这种与世隔绝的地方呢？就是大家想知道这个除了是科幻片之外，是不是还能够现实上演？ 这个问题让葛老师来回答一下。 哎，是这样的，一看吧，就一看就知道这个网友一定看过《侏罗纪公园》里的那个脑洞大开的那个，从一亿多年封存的琥珀里的蚊子的血液提出蚊子里的血液、恐龙的血液、来获得这个 DNA， 然后再造恐龙。 是 是这样的，就是目前的技术来说这是不大可能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最早的就是现在的技术能够发现最早的 DNA 大概是70万年，这已经是最新的一个技术了。像恐龙我们知道大概生活的时代是1亿到2亿多年，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太早了，目前现在确实还没有办法就是发现 DNA。 不过呢还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呢是要告诉很多听众的，就是现在的技术呢，有些学者已经从白垩纪晚期的暴龙和鸭嘴龙的骨骼中呢，已经通过这种免疫学的方法已经发现化石中存在有蛋白质这个片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蛋白质的片段。 对但这个就是而且通过分析呢，这个蛋白质的片段呢和鸟类非常的氨基酸的序列是相似的。尽管呢目前还有一些学者是怀疑，就是说这个结论可不可靠。但是呢最近又一些研究显示呢，一些胶原蛋白在内的一些有机质确实在恐龙的化石中给保存下来了。然后呢通过这个同步辐射实验呢，已经在云南陆丰发2亿多年的化石中确实已经能够证明确实存在着胶原蛋白。也许在以后的 科技发达了 也许能够再重现这个恐龙，也是有可能的。 一听这个我都有点起鸡皮疙瘩，我想来大恐龙在 这个我觉得我还要再补充一点，我个人认为啊、这个恐龙化石因为这个一般我们认为 DNA 片段它的保存时间应该在50万年就会降解掉。所以现在我们认为恐龙灭绝至少有几千万年时间已经灭绝掉了。按照现在的科技水平来说应该是没办法去复原它的 DNA 的。那我们如果通过技术手段只能说我们是重新创造了一个物种，不能说我们把这物种复原回来了。 重新创造。 哪怕电影里面演的那个物种它可能会长成什么变异霸王龙啊，那只是人类我们可以创造一个物种，但是完全是复原一个物种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不可能的。 那他说现在就是有没有古生物还在深海这种与世隔绝地方生活，现在有吗？ 刚才我们讲的1938年发现的拉蒂曼鱼就是在深海中被发现的。所以呢我们对地球的了解尤其是在对深海的了解还是非常知之甚少的。所以呢我们说不定呢还有大量的这些活化石呢被后人发现。也许也有我们的读者会以他们的名字啊来命名，也是都有是有可能的。 深海和太空是我们人类这个永无止境的 探 索哈。太空中我们要发现这个外星生物，深海里要发现我们过去的这个存在过的这样 的一个生物。 对哎呀很有意思。网友山丘说了，说听说小学课本里的黄河象骨架也在这儿啊，想知道实物有多大，这也是咱们这儿的镇馆之宝之一哈。 对，这也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这个我来回答一下。那黄河象其实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古生物，因为在几十年前呢就被写进了我们小学课本。当时的作者是我们所的刘厚一老师，那个老师现在应该已经去世很多年了。包括我们博物馆的馆长王源馆长也在上小学的时候读过这篇课文。那黄河象的骨架在我们博物馆的古哺乳动物展厅里面，在中间我们一个大象展池，也是最出名最震撼的一件标本。大象的身高在3.81米，体长可能大概在8米左右，是非常震撼的一具黄河象的骨架化石。 所以说是能够看到的。 对，能够看到，应该是我们那个三楼的那个哺乳动物展厅，一上那个楼就能看到这个最高大的黄河山的骨架，也是非常震撼。 嗯，好，接下来来说一说大家可能也都非常好奇的，其实节目一开始就提到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哈。之前其实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他们这边的负责人来做、做客节目之后也说过，这块珍贵的头盖骨1941年战乱当中就已经遗失了。但是咱们古动物馆里怎么又能看见呢？是有图片还是有什么复原的？ 这个也还要说到我们跟周口店遗址馆的关系，因为最早以前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就属于我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我们是一个单位。 嗯， 是后来在院士共建的时候呢，把这个周口店遗址划给了北京市。 嗯， 也是为了支持市里面的一个工作嘛。 嗯， 所以其实我们的很多研究工作还是有联系的。 哦， 那最早的时候，这个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是我们所的一些老这个老领导吧，或者老研究员去进行的挖掘工作。 嗯， 那第一块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呢，是在1929年我们所的裴文中院士，是他发现的。那之后呢，其实到了1936年呢，又发现了几块头盖骨化石。 嗯， 到了1937年，我们知道一个抗日战争爆发了， 是 当时科学家为了保护这些标本呢，准备把他们就是送到美国的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去保存，躲避战祸。 嗯、 但是在当时送到了那个秦皇岛的那个海军基地。啊，装箱准备就是登船要出发了。 嗯， 啊，1941年的这个就神秘的消失了。 嗯， 啊，到现在也没有就是查清到底是去哪儿了，所以是历史上最神秘的丢失事件。但是，庆幸的是在丢失之前，我们发现之后，这个发现标本的时候就做了很多大量的模型。 哦、 啊，所以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当时丢失前做的那些高仿的那个模型展品。 嗯嗯，所以在咱们这里是有的。所以刚才您说的就是最后一个，这是古人类什么和石器的那个展厅，有这个是吧？ 对对对，就在我们的古人类展厅，我们说叫树华古人类馆，在这个馆里面有这个当时北京猿丢失前做的一些复制品的一些模型。 那其实从这个复制的模型里头也能够看到咱们人类的一些进化信息。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模型是根据那个真的化石分制的。 嗯， 应该是1:1的，就是非常仿真的模型，根据这个模型看到这个人的头盖骨的一个形态。 嗯，能够看到咱们人类的什么信息呢？ 能够看到比如说人类的那个顶骨的大小，然后它的脑容量大概是多大。 嗯， 啊，与人的一个外部特征都能在这个头盖骨上体现出来。 嗯，所以这就是其实应该说中国古动物馆最后的结束就应该结到就已经进化到这个人了。 对，应该进化到人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提倡我们是从鱼到人的一个进化历史。因为最早的几只动物就是鱼嘛，然后最高级的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地球上的主宰生物就是我们人类 啊， 所以认为现在到了一个最高级的阶段了 啊。所以说，其实说从人是从鱼进化而来的， 也是正确的， 也是对的。 它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时间段来证明这个演化关系。 所以您说是个哲学问题、 对对对，哲学问题，因为你探讨一个问题嘛，像我们说人是有古猿、有猩猩、猴子、我们的时代就比鱼更晚了，因为在早之前是没有猩猩、猴子的。 对， 我们说猩猩、猴子其实。最早之前也可以追溯到一条鱼身上。 嗯，海边的阿丽娜说了，哺乳动物是怎么变成今天这样在地球上很有优势的大家族的？从进化上来说，哺乳动物真的比其他动物要高级吗？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常常说， 我们常常说，就是在说进化，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不大用这个词了，我们更多的是用演化。 嗯、演化。 对、 嗯， 因为在就是演化的过程中，我们很难用这种低级或者高级这种形容词来定义某一种物种或者是物种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说我们是哺乳动物，所以我们先进，我们进步，我们更高级。 嗯， 那是这也不能这么说的。 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 啊，那蓝藻最早出现的蓝藻呢？它现在一直在生存，在地球上生存，难道我们就能说比它要高级吗？它一直在生存。 也许蓝藻在窃笑着，认为它们更高级。 对啊，就是我们对最早的蓝藻 啊。 对，我们现在一看已经不再说用进化这个词了 啊，演化。 对，我们都要是进化，好像意思说从低级一定要高级一定取代低级啊，这是那蓝藻比我们更落后，那为什么我没有取代它呢？不能这样说啊。 从目前来看，哺乳动物最早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呢？ 最早哺乳动物出现在三叠纪时期，大概距今2亿多年前，它的个头也很小，在当时的那个生存的环境下，它是非常一个弱势的一个群体啊。 嗯， 然后哺乳动物经过就是白垩纪大灭绝，白垩纪后期的6600万年的这个灭绝以后，腾出了很多生态位，从此我们哺乳动物就发展起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您刚才用的这个词儿腾出了生态位 啊， 就是怎么讲呢？ 腾出生态位就是说把我们就是这个空间留出来了，留给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哺乳动物，因为恐龙一灭绝以后留出了大量的这个空间，哺乳动物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哦， 因为在整个中生代，它是一个爬行动物的时代，或者是恐龙的时代，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地球的主人是恐龙。但是在6600万年前，它有一次大灭绝事件。那地球上这些早期中生代的霸主恐龙，它们大部分都灭绝掉了。所以整个地球的空间呢，没有什么太大型的动物，那为我们哺乳动物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生存空间。所以有了空间，它才可以发展壮大起来。 哎，我觉得您二位今天来这一说哈，真是让大家对于你们这个馆引起了很大的兴趣，真的很好奇，而且能够了解到很多这个人类演化的这样 的 一个历史哈。网友 Lily Q 说了，趁着暑假结束之前一定要带孩子来一趟，说馆里有什么适合孩子们参与的活动吗？应该还挺不少的哈。 应该还挺不少的，像我们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达尔文实验站，就是因为我们展的主要是化石嘛，化石是我们所的技师他们修理的，那到底化石怎么修理是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所以我们博物馆的专门创建了一个达尔文实验站，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孩子来参观的孩子去学习体验化石怎么修复。那我们这个实验站里面会有专门的老师去教授孩子到底怎么修化石，怎么去认识化石。一个很好的体验活动。 这个适合多大的孩子呢？ 这个应该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5岁以上的都适合。 都适合。那这个怎么来报名呢？ 这个在我们博物馆那个实验站的这个门口专门有负责老师负责招待这些这个想参加学习修化石的这个游客。 这得去那儿报名 啊？对，必须到博物馆以后，因为它是在展厅里面的一项现场体验活动。 明白了。 所以您必须到了现场才能体验这个活动。 除了刚才说的达尔文实验站，还有什么适合孩子们参与的呢？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品牌活动，一个小小讲解员。因为讲解是一个博物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为了让游客有个更好的一个认知。那我们在就是成人讲解的同时，因为我本身我个人也是做讲解工作的，我们还会培养一些小朋友来讲解，因为给他们提供一个平台，本身孩子就会有一个体现一个展现的一个自我的一个欲望，他们会给自己的爸爸妈妈讲，会给这个同龄人讲。所以我们这个平台是给他们做一个系统的培训，来我们来给他们搭建一个平台，让小朋友呢或者喜欢古生物的这些青少年去锻炼去学习，让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去讲给这些游客来听。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活动。 这个很有意思。 对， 那 因为 您说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孩子提升一个很好的一个自信心，也锻炼他们一个沟通表达的能力，也是得到了很多家长的认可。 是这个培训一期要多长时间啊？ 培训我们大概是在1周。然后1周完了以后我们还有具体的实践。 那还挺快的。 对，还挺快，因为培训的时间要集中一些，然后实践的话根据大家的不同的时间， 就假期里头给他培 训。对，假期里面都可以过来。 那现在还可以报名吗？假期已经 现在今年的已经结束了。我们是每年暑假开始有这个活动。 所以大家 因为暑假结束大家都没有时间了嘛。 对。来，最后跟大家说一说中国古动物馆参观的路线、交通路线、时间还有门票这些注意事项吧。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要大家知道大家我们那个博物馆的位置在哪儿。首先我们馆的位置也是非常便利，在西直门外大街142号，这是我们一个具体位置。大家可能不太容易找，其实我们很近，就是北京动物园、北京天文馆，我们都挨得很近。那我们的开馆时间也是一个国际惯例啊，博物馆的开馆时间就是周2到周日，因为周一是全部博物馆都会闭馆。开馆具体时间是从早上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30。门票的话是我们是还是很便宜，成人是20块钱。然后还有对一些像儿童啊、学生啊、老人、军人都会有一个半价优惠，是10块钱。那残疾人还是免票的。 哇。 然后我们博物馆的乘车路线也很方便，像我们在4号线上，大家可以坐地铁到地铁4号线动物园站下车，地口出来就能看到我们博物馆的这个牌子了，很显眼的一个牌子。那如果您地铁不方便，坐公交的话也还是很方便，我们有很多公交线路，比如说刚才葛老师提到的叫360啊、362啊、534啊等等公交线，有很多很多公交线都可以达到我们这个 博物馆门口。 嗯，好， 非常便利。 好，那么对于这个已经我们对于这个交通啊、时间啊、门票都有了了解了。最后我们要来，再送出最后两张门票给今天幸运的朋友哈。我马上来放这个答案，二位看看送给第几位幸运的朋友，选一位吧。 这个让我们 选一个数字， 葛老师来选。 那我们就选二十吧， 第二十哈。 对，我们成人的门票是二十。 好，没问题。 探寻中国古动物馆的奥秘，达尔文是进化论的奠基人，也是事业和爱情成功的典范。达尔文在十岁那年就在舅舅家里认识了后来的妻子艾玛，从那时起两人的关系就不断发展。1838年，达尔文向艾玛求婚，次年1月，这对有情人在艾玛家乡的教堂举行了婚礼。结婚后，达尔文把全部精力倾注在科学研究上面，《航海日记》《珊瑚礁》等著作不断问世。年轻的达尔文名声越来越大，艾玛则承担起了家务，还有条不紊地接待来访客人。艾玛生了10个子女，达尔文非常喜欢自己的孩子。每逢星期日，达尔文和孩子们一起散步和游戏，每天晚上孩子们上床之前就讲故事给他们听。但在平时，艾玛则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孩子们打扰达尔文的工作。达尔文曾夸赞艾玛说，她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的妻子，她的价值比相当于她体重的黄金还要宝贵。在这样一位妻子的陪伴下，达尔文不仅活到了73岁高龄，还写出了巨著《物种起源》。今天的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C， 达尔文和妻子生过10个孩子，您答对了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道题呢，答对的朋友也很多，这十个这个数字还蛮震撼人的。我一开始我都有点愣了一下，看到答案的时候。第二十位答对的朋友开心豆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在中国古动物馆，时间的速度似乎和别处不一样了，一说就是几百万年。在漫长的生物演化过程中，人类似乎只是沧海一粟。有时间的话，到这儿来看一看吧，感受一下生命的浩瀚和神奇。也非常感谢葛旭葛主任和孔明志，明志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让我们了解到了你们这个神奇的中国古动物博物馆，谢谢你们。 哎，不客气，谢谢您，谢谢主持人， 谢谢主任。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接下来给您预告一下下周一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8月13号，北京联通正式发布了 5G Next 计划，北京市首批 5G 站点同步启动，标志着北京联通的 5G 试验正式启动实施。自动驾驶、大健康及大医疗、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超高清视频应用， 5G 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城市文化范儿，电信专家和大家一起说说我们即将来临的 5G 生活。 辽宁多地持续高温，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突破40摄氏度，罕见的高温致使当地的养殖海参产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不难预料，到今年秋深上市期，市场势必严重缺货，价格上涨将是正常现象。 都说需求造就市场，但鲜芋仙厂家为了能够满足大家的用参需求，可以说是逆势而行，不恶意囤货，把实实在在的价格带给各位。算算看啊，原价是1999元的鲜芋仙野生海参，活动当中只要699，等于直接打了2.6折，划算的每一头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才15块钱。而且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海参的朋友，还有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免费赠送，吃参啊更放心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4207的朋友说，之前就听说啊，今年的海参可能会涨价，看来是真的了。今天15块钱就能吃到野生海参，那就订上5盒。4470的朋友说，我儿子就喜欢吃海参白菜饺子，之前一直都是在抢购时间订的，现在国内海参这么紧张，你们不会涨价吧？ 您放心，我们是与地中海的海参厂家签署了一年的协议，原则上我们是不会涨价的，但很多外在的环境和市场需求也不是